像幻灯片，你在我眼里蔓延，你在手机，你在笔电，无法隔绝。你在身边像黑咖啡，你在我心里面陪我失眠，可是却不在我身边。 习惯就像烈酒和浓烟，倒数着飞快时间，分别就在今天。将回到最北边，而你留在小城呢？你总是说我眼泪浅，长流也流。我最爱无眠，而你是最美的梦幻，笑语容颜都是口中没尝过的甜，醒来后发现我已距离三千里远，窗外天色